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一。职场有很多种打法。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受到身边的一些同事、朋友、同学，他们工作生活的一些影响，那么继而来改变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今天节目呢，我们找出了一堆人，找出了一堆公司，看看这些公司的打法，这些职场人士的过法，能够给我们一些怎样的启发和思考呢？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吴科。吴科，你好。 大家好，我是吴科。 吴科经常给大家做一些职业规划方面的建议和咨询哈。我们下面来看几个案例，这也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哈，全国各地的真实的一些案例，都和职场多多少少有关系。有位朋友，他是4月份去一家贷款公司上班，6月底离的职，7月16号公司给他发了6月份的工资，才1300多块钱。1300多块钱。他一想，这不对呀，我还有好多钱没拿到手呢。他去问财务，结果呢却被告知还需要交2000块钱的房租、水电等公摊费。咱们上班这么长时间，还第一次听说 上班还有公摊， 还要公摊。那既然是公摊的话，有房本吗？ 对呀、啊。 目前啊、给他发1300就算好的了，还欠公司500多块钱呢。啊，不知道这事儿大家怎么看？这上班是合租吗？首先我们得请吴科你分析分析，这老板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在作祟？ 我把成本转嫁给你们、然后挣的钱都归我呗。 哦，那这样开公司的话，那我都去开，谁都去开，这稳赚不赔啊。因为员工他能替你分担水电，然后这个各方面的开支，那 我相当于我零成本啊。对，我零成本，我风险都转借出去了嘛。然后你要不服的话，你跟我打官司呗。你看你为了几千块钱值当不值当打一次官司呗。反正当我背了比如100多个人100多个官司的时候，我也无所谓了，债多不愁嘛。 那感觉就是这公司他没有想要长期干下去的这种想法。 那 现在既然已经赔钱了，是不是？那我干脆就赖到底。我想欠的肯定不是这一位员工的工资。 我估摸着啊，这不是贷款公司吗？可能这段时间业务估计也不好，放 钱收不回来了。 对，钱收不回来了，他交不起房租了，怎么办呢？得了，你们共襄盛举吧。反正实在不行我就跑路了。 一般上班员工是应当分担这个公司的一些风险，同时也享受公司发展的一些红利哈。但是、 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这个是跟我们的每个人的劳动合同有关。如果说，我本身，比如说我是这个期权， 你像很多的公司，我给你期权，代价是什么呢？我工资少给你一点，我给你期权，以后这个股票涨了，哎，你能分着红利。 嗯， 说我这个您以后也分不着钱，公司的收益也跟你没关系，那我一个月挣的钱你凭什么少给我呀？ 嗯，我说的分担风险不能分担咱的工资，对吧？ 那可不能， 得分担未来我在这里面发展上升的风险。你公司要是黄了，我未来的这种发展可能就没了。至少在你这公司里面，我想要涨工资啊，想要提升啊，没戏了，是这种职业发展的风险 啊。这种那你去什么公司都有这风险 吧？ 对， 那去什么公司都存在这种风险和机遇。 对，没错， 就是共享盛举的机遇，是吧？ 对对对。 那么简单来说呢，他就是碰到一霸王公司了。 嗯 啊，公司得吃他的霸王餐。 哎， 是不 是？就 是 你给我打工你还得掏钱。 嗯，是。所以我们说这上班不是上班啊，这上班呢是跟公司在合租呢。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公司他可能是用这种合伙人的方式来激励员工啊，我们都是合伙人啊。但是合伙人也不存在要交公司所谓要承担的这些房租水电吧。 要交。 嗯， 要交。 要交吗？ 但他是这样，他是就是合伙人性质的话，是我们就分红。作为比如说香露，咱俩如果是那个合伙人的话，就是咱们有三本账， 嗯， 一本你的，一本我的，一本咱俩的， 啊， 然后咱们的房租从咱俩的这本账里出。 哦， 啊，这样比如说我挣了一笔钱跟你没关系，但是呢我留七成，我给咱们俩那笔账我注入三成。 哦， 哎，这叫合伙制。 哦， 这叫合伙， 这挺好，是吧？这个又有激励性，同时呢又有一定的保障。 这个好多律师行都是合伙制。 哎，是，你看这个律所都说什么某某律所合伙人。 哎，对对对对， 都这么说， 对 外都这么称呼，对吧？ 因为他是独立运营，他每一个律师是独立经营。 他接一个案子，这代理费自己提留，好比刚才您说的70%， 对， 剩下30%交给所里。所里毕竟还租着办公室呢， 啊， 是吧？ 对，所里得去租这租房啊，他交房租啊，这个是公摊，这没毛病 啊，哦。那他在这个贷款公司是合伙人吗？ 啊， 他也出资了，他也出人力了吗？ 那你看老板给不给他分钱了？ 有1300块钱一个月的合伙人吗？ 那看来买卖不好呗， 是吧？哎，这算是奇葩公司啊，原来很少听到这样的公司啊。说这个员工离职了，顶多就是扣他一些工资，为什么扣啊？可能他这个出勤没到位啊，有一些违章违纪的行为啊，是吧？但是没想到啊，这公司要扣人家2000块钱的房租和水电。那下面呢，我们说点正经的事儿啊，就是既然公司是这种无赖奇葩公司，那您呢只能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趁着公司还没被注销啊，公司的这种法定代表人还没有跑路，赶快啊，赶快向您所了解的所有部门去反映公司的真实情况。 我建议啊，找点以前同事，多凑几个人， 集体维权了是吧？ 集体维权，因为你要每个人都去的话， 嗯， 说真的，走一遍法律流程也挺劳神的。 这事儿发生在四川啊，咱北京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北京估计不敢这么弄。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今天呢是精选了一些最近热点的和职场有关的一些事件新闻，一起跟大家来探讨探讨。或许能够给各位朋友一些启发啊，一些思考。现在啊，全国各地啊都进入了这个火炉模式啊，开启了高温模式，所以很多地方呢，大家都愿意待在家里不出去。可是呢，有一些人晚上的时候呢，他们不在家里休息乘凉，反而到外面去干嘛呢？挣钱。话说在青岛啊，有一位44岁的妈妈，同时也是一位上班族，他呢大晚上的不回家，在路边卖气球啊。这个气球倒是挺漂亮的，不是咱们那种橡胶那种气球啊，好像塑料做那种，弹性啊挺好的，另外呢还有点发光，那气球还挺漂亮，在路边卖气球啊。为什么要晚上去卖气球呢？他说啊，他给儿子在青岛买了套房，但是呢就靠上班这点收入啊交不起房贷，所以呢她和她老公晚上都出来干兼职，就是卖气球。那儿子干嘛呢？儿子没钱呢，为什么要给儿子买套房啊？她说儿子现在在上大学啊，没有收入，连这个大学的学费都是靠贷款交的，就家里确实是比较穷。另外呢，儿子还申请了奖学金， 就是儿子成绩还不错 啊，这挺有出息的。 哎，放假呢也出来干兼职，啊也挣钱，不给家里啊添加太多的负担， 这不是挺好的吗？ 哎，那么这位女士说啊，挺好，我们家孩子啊，这个学费都是自己交的，挺让我省心的。 嗯， 下面跟他探讨一个话题呀、啊，说一定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吗？就是孩子连学费都是贷款的 啊， 那您还贷款买套房？ 我 这个事 儿 我总觉得有点怪呀、 啊。我关注点倒不是这个啊，我关注点是他买房是吧？他靠卖气球是吧？ 他不仅仅靠卖气球啊，白天还上着一份班呢。 就是这上班的话，他说上班那点钱，那他要不够的话， 不够， 那咱按一般平均工资，中间那差额靠卖气球就能补上的话，这气球利润不错呀。 嗯，那可能有卖气球，有卖别的吧。只不过现在在卖气球吧。 那就是说这气球买卖如果要做大的话，其实是可以让他儿子直接接手的。 在路边卖气球能做多大呀？ 那你 这条街都是你的。 对呀、啊、把他店盘下来呀。 这不可能啊，他没有房租成本的，在路边卖呀。 哎，就是当他业务增加了之后增加人手嘛。啊， 那这个相关部门就得找他了。 我正经租房啊，我有营业执照啊，我就可以把工资辞了，然后专心卖气球，然后那会儿要多少房有多少房 啊。你这有点像什么呢？你这有点像那种原来在路边卖那个腰子卖烤串那个。啊，火了，好，干脆在望京的某个地儿租一个小门脸、 哎、 啊，我这卖腰子了 嘛，对，连锁店、 就这种 啊， 但这种还是少数啊，少数 嗯。 嗯，你的意思是，万一看好了，那就什么都不愁了，对吧？ 我的意思是， 探索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来了， 对，商业模式，这比买房强， 这 个、 这当然也是啊，有过这样的先例，对吧？ 是、啊， 不是说没可能？气球也好，腰子也好，烤串也好，总之你趟出一条路来也行。 对， 那万一没趟出来呢？ 没趟出来，你就再找别的路呗。 啊、嗯， 那不是孩子上大学呢吗？ 所以啊，就是你这路是一个不归路，你必须晚上出来干兼职了。 他现在如果说他继续的话啊，我觉得人家首先人卖气球这事儿，人家肯定说不傻、 嗯。 那他说他去做这个事儿，他肯定是对买房这事儿是有正向帮助的。那有正向帮助的话，那他作为一种家庭投资行为，这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嗯， 是吧？你儿子嘛，那给儿子买房也可能只是个说的，他名下没名额了，放到儿子名下呗。 嗯， 你有没有这可能？你说？ 也有这可能是吧？说我给儿子买的，反正给自己买不也是给儿子买吗？ 哎，对 对， 都一样，就算是给我们家买吧。 哎，给我们家买，哎，对。然后这时候等儿子毕业之后，把这个户口往过一分、 嗯， 哎，我们还是一户一套房啊。 但是有必要在这个时间段把自己一家过得这么抠抠搜搜？当然，他们自己还挺满意啊。 啊， 我们从外人的角度来说，你看孩子学费是贷款的、 啊、 是吧？当然，孩子还挺努力，申请了奖学金等等啊， 嗯、 出来也打工。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一定要加一套房呢？因为你家里已经没有太多钱了 啊， 没有太多钱了，你再买一套房，这个房价要是跌了呢？ 不，我不这么看啊，因为他首先一个，你可能他不是从投资的角度讲，他比如说就是从日常使用的角度讲， 刚需是吧？ 刚需，我就是儿子以后毕业不在家里住，以后需要一套房。 嗯、 我们现在呢，就是夫妻俩人身体还算好，他现在不需要大病住院开支。所以趁这会儿的时候就赶紧去挣钱。要等到他儿子毕业了，工作几年，那会儿你想买房，一个挣钱的能力下降了，二一个那会儿开始各种毛病开始犯了，家里的钱你存不下来呀、 嗯、 那怎么办？那可不就这会儿买吗？ 嗯 啊， 哦，你是从这个角度，就是趁着现在还能挣点钱，还没有太多的毛病，身体上还过得去， 就早买早踏实， 能拼就拼一把。 对， 嗯， 也没有别的办法嘛，就用这个方法。 这种生活我总觉得有点在走钢丝啊，万一一个风吹浪打过来，你想一想。 哎呀，咱们这个劳动人民吃苦耐劳的本性嘛。 如果他不买房，我觉得这么做、 啊、 我 不 担心。 他不买房他不是也有个焦虑吗？你说现在好多的这不买房，一个找不着对象，二一个以后万一真住不上了咋办呀？那儿子现在看着还行、 嗯、 以后万一没出息，自个儿挣不出来房，你说咋办呀？ 你看看，所以呢、嗯、他这买套房哈、 啊、 刚才你说了甭管是给谁买，但我觉得多少还是因为考虑儿子未来可能需要， 哎，需要， 是不是？ 对，没错、 哎、所以你说说现在一定要替儿子考虑这么多吗？他自己的事 在你有能力的情况下你可以去帮他，在你没有太多能力的情况下， 人家这不是有能力吗？ 哎呦妈，这多累呀、啊！ 哎呦，这你这是局外人说 啊， 这你都是 你白天上班、啊、晚上卖气球，你要有一定的休息时间才能够干好白天的革命工作呀、 啊， 对不对？ 不，这东西啊，你这么说啊，咱们北京啊 绷得太紧了， 也好，西二旗也好，中关村也好，爷、嗯，你看那个半夜你去看，总有办公室那灯开着， 嗯、 有人在那儿加班、 嗯， 你说他们图什么呢？ 嗯。 是不是他们不是也是卖房吗？或者说有一个什么理想？那你咱也可以说，那你们这么工作辛苦图什么呢？那、 嗯、 人家自己有觉得成就感就行了呗。 对啊，这个我们说一千道一万都没有用啊，只要自己觉得幸福和快乐，当然是最好的事情。不过呀，有时候呢，我们容易考虑的是当下，是吧？ 哎、 啊，不能够忽略啊，什么时候都不能够忽略抵御风险这件事情啊，要不然的话呢？可能你今天爽，明天就开始焦虑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是精选了这段时间的一些全国各地的热门的和职场有关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就业的事儿。就业呢，是很多人关心，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还有毕业生自己，对吧？那最近湖南警方啊，湖南衡阳警方通报了一起团伙诈骗案。这团伙是多大的团伙啊？一群大学刚毕业的95后啊，95年出生的、 哦、 啊，到今年也就23是吧？毕业才2年啊 啊， 开公司也就开了2年，收入上千万呢。 哎呦，这不错呀、啊，这买卖 是吧、啊？这个团伙，这个收入上千万，他这个收入是非法收入上千万，结果呢被一锅端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听首歌，稍后见。这首歌来自孙楠，是一首老歌，歌的名字就叫做《拯救》。拯救来自孙楠，接下来我们看看能不能拯救一下 这些失足青年。这事儿啊发生在湖南衡阳，但是呢他们的这种作案的手法是在网络上。这些95后的年轻人啊，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呢就挣了上千万。怎么挣啊？在网络上以谈恋爱为名勾引受害人给他们转钱，或者是让对方啊买所谓的玉石。那么经过警方的查证，受害人初步已经达到了200多人啊，200多人，上千万，平均一个人得贡献多少钱？这是一个小学数学题哈，5万吧， 5万左右， 是不是？ 5万左右，5万啊 ，为了爱交了5万块钱的学费啊， 真是5万可不少了 啊。我们先不探讨啊，这个如何来防范爱情骗子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我就想不明白这事儿啊，吴科，你跟我一起来探讨探讨。一出学校就学坏，这个锅得社会来背吗？ 不是不是，你哪知道他学坏什么时候学的呀？保不齐初三呢。 嗯，一直压抑在心里，然后没有机会，终于来到社会了。 有可能是以前在学校里啊也坏，只不过这事儿没上新闻，你不知道。 嗯， 对吧？ 就跟学校没关系。 啊， 跟学校一毛钱关系没有吗？ 也不一定，说不定他这个，你像他是一个团伙作案，对吧？ 是啊， 他的管理方法从哪儿学的呀？ 嗯， 那可说不定是大学的什么创业课呀，哎，管理学课呀，他去学，哎，我们怎么进行管理啊？怎么进行营销啊？大学专业的学习，哎，他可以。你像，如果说啊，2年挣到1000万，说真的，咱先不说合法不合法，业务能力非常强。市场开拓能力非常强，对吧？这是硬本事。 你的意思是呢，犯罪集团它也是需要管理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中间呢也是有一套这个严密的手法的，是吧？ 它需要管理，它需要市场营销，它需要话术的包装，它需要勾引消费，它还需要一个安全的转账渠道。 你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你掌握了制造导弹的技术，看你是用来做火箭发射卫星，还是用来做武器攻击别人。 那你得先学做导弹。 对，那他们多少掌握了一些这样的，比如说网络技术啊， 哎、 话术啊， 没错， 包括内部的这种管理啊，对吧？ 哎、对， 没闹翻嘛，是吧？ 没 还干了2年。 对对对，所以这是大学里学的本事。 所以就把某些知识用在了邪道上， 哎、 是吧？ 这跟那个法律基础课没好好学 啊，那这个教育上面还是有失责的地方。 教育上那肯定是有啊，咱们说所有的犯罪分子，那肯定你要说倒的话，那教育者一定是这个在他的人品啊、人格塑造上，那肯定有连带责任。但是你说这责任有多大，这事就不好说了。 另外呢，我想他们这个团伙是怎么组织的，目前还没有公布更多的信息啊。是有人先来加入之后呢，又让更多的人跟着他一起干，还是说一开始就这几个人合伙想出人民折来？ 同学吧，大家都找工作没找着，得了，咱自个儿干吧。 哎，所以呢，我们要分析分析啊，为什么他们能够组织在一起干这事儿，而且还干了2年？ 那肯定是一人干不了啊。 嗯， 对吧？首先肯定是一人干不了，一人忙不过来，所以才需要搭伙。 那为什么别的人愿意同意？ 那分钱呢？ 有利益的驱动， 他们不用公摊房租啊，这肯定是好老板，这不用公摊房租，这个 利益驱动，分配暂时认为还合理， 还合理，对 对吧？ 合理，能分着钱，对吧？就一块干呗。 好，那就没有人考虑过违法不违法的事情吗？ 那可能有人考虑过吧。那你剩下的被抓的人，那肯定是说考虑过，依然还决定做，或者没考虑过。那考虑过决定不做的，他不是也没抓着吗？ 所以我们要考虑，就是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刚才你谈到的是一些吸引他们的点 啊， 是吧？但是内心的这种防范意识，或者说那道防线就没有了吗？就消失了吗？是什么样的环境让他们愿意铤而走险？ 我倒是觉得啊，他们是不是这事儿我比较好奇，因为我是学法律出身的。我其实非常好奇的是，这帮大学生是不是知道他们在诈骗？ 就是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从事的事情，首先道德上他们是诈骗，他们肯定是知道，但是他们这个行为在法律界定上是否是诈骗，他们是不是知道， 这是第一个原因，因为不懂法、 有可能， 所以呢让他们误入歧途了，再加上有利益的诱惑， 就觉得可能这是个市场空白，别人不干我干呀，他不知道 这是犯法，就内心的防线就已经被打垮了、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有可能， 对、第二个原因，那么 你抓不着呗， 就是当时第一笔的时候啊，意外来的有点快， 哎， 警察来的有点慢， 哎，对，哎，这 就是侥幸心理是吧？ 侥幸心理，抓不着呗，对吧？这挺好啊。 第三个，就是他们一开始，我想说的是，没有说一出校门就开始当骗子是吧？变化得没这么快，是不是说？在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 我不同意， 就不能是所有人出了校门就当骗子呀。 你首先一个，你不能把出校门作为一个时间节点 啊。好，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就换句话说吧，不是一开始蜕变啊，突变成骗子和这个坏人的， 应该不会是突变 是吧？不会 是 基因的问题。 那除非是他是不懂法。 嗯，是。那么会不会是他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缺乏一种关爱指导呢？就让他觉得，哎呀，正道上， 这不好说，这不好说。你不，这个关爱不关爱的，有的小孩，你再关爱他，他该杀人放火，该坑蒙拐骗的，还是去坑蒙拐骗。我们管这个叫反社会人格，这属于教不好，这属于人格障碍。 嗯， 这种在人群里头比例大概是1%左右，就是人格障碍。 嗯， 那这个就属于这你怎么关爱都不好使。 嗯 啊，这怎么关爱都不好，这属于、 这要用强制手段是吧？ 不，也不是强制，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外部环境对他的世界观的一个塑造的影响。 嗯 啊，我们以前老说一个词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说我们的教育现在在培养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大化自己的收益。 嗯，好，这是一种原因， 这 是吴科的观点哈、我的观点就是说。是不是他在找工作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机会，陷入了一种无助的状态，正好这个邪恶向他伸出了双手，来吧，到我们这来吧，我们这来钱来得快， 这是关键，来钱来得快肯定是关键， 别说我找了2个月工作没找着，我都快饿死了，那你说来吧，一天给你300，那我就去了 啊，对啊， 是吧？有的时候他人呢，他还考虑生存的问题。他如果他在正当环境当中没有给他太多机会的话， 不也可能正当环境一个月就给个3000块钱， 哎，不足以满足他的这种心理欲 望 的话， 哎、不足满足欲望， 哎，就走上这条邪路了。 是啊， 提醒大家啊，因为这是他们的前车之鉴，毕竟还是年轻人，希望还能够回头是岸。 他们应该是不知道卖气球能买房这事儿。 好，即将进入广告，朋友们稍后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 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午后至傍晚西南部山区有小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东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评说职场热点。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吴科。吴科您好。 大家好，我是职业规划师吴科。 嗯，那你给大家规划职业对吧？ 我不规划。我 你叫职业规划师。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叫职业生涯。 你是规划师，但是你是职业的，不是兼职业余的。 不能这么断句啊。 你规划城市，规划未来。 我们其实是咨询，做咨询。 啊、 对，我们不能规划，这给人家规划别人的人生，这责任担不起。 就是职业咨询是吧、 哎？ 职业规划咨询。 对，没错，职业规划咨询、 职业规划咨询。那么你能咨询到的是怎么去选工作，怎么换工作，对吧？ 哎， 在工作当中怎么好好的干活？ 对， 但是 你想跳槽吗？我给你咨询咨询。 哎，但是你能不能够规划到 啊？ 或者说能不能够咨询到？ 嗯， 我们挣的这点钱怎么花的问题？ 可以啊。 好，那下面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吴科。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您或自己身边也有这样的案例，我们下面一起来探讨一下啊，怎么来帮助他们？ 是不是具体投资问题，投资问题这不管啊。 嗯， 这人有专业的投资咨询。 消费的问题 啊，消费的问题，这成啊，这成， 这可以啊、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前提是吴科并不知道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案例啊，前面他都知道，就这个他不知道。周先生是某大学的教授，从结婚开始，他的工资就如数上交老婆，最初他觉得省心省力。后来啊，想要要钱跟同事吃个饭，都会被老婆和女儿从头到尾的盘问。女儿呢，从小和妈妈形成同盟，对付爸爸，监视爸爸与外人的活动，和妈妈一起搜查爸爸的私房钱，检查爸爸的电脑、手机，并且还养成了习惯。女儿经常这么说：你怎么又没把碗洗干净？你看还有油污呢，换个灯泡磨磨唧唧的，哪像个男的呀？这女儿啊，像妈妈一样教训起爸爸来，那是一套一套的。从10几岁到30多岁，她、接管了爸爸的工资卡，在妈妈的教育下。 谁三十多岁？ 是这女儿 啊，闺女都30多了。 哎， 哦、 听我讲完啊 啊！ 在妈妈的教育下，只给爸爸发零花钱，即使结婚之后也不放手。如今，周教授已经退休了。他羡慕别人能够出去旅游聚会，在他再三讨要之下，终于从女儿手里拿回了自己的工资卡。 这辈子第一次走进银行，竟不知何时操作。 啊，我可以问大堂经理啊。 第一次进银行，不知道怎么操作 啊？问大堂经理吧。 钱还是比较容易取出来的， 对， 是吧？但问题是，他的生活能够这么轻易的逃脱出女儿和老婆的魔掌吗？有这么容易吗？ 这不是他自己选的人生吗？ 他最初是自己选的，后来发现想要改变已经无能为力了。 啊，不不不，有能有能，这大不了离婚嘛。 嗯，那这要考虑更多的成本的问题了，是不是？大不了离婚 啊， 那还有很多比离婚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说， 决定他做不了这个决定。 那就是说，还是能忍呗。 能忍， 那还是能忍，对吧？ 嗯，他现在再三讨要之下，终于拿回了自己的工资卡。应该来说，他现在获得了新生。 哎，多好啊！ 经济自由的新生是吧？ 经济自由多好 啊！有一种这个， 哎、 这个惩罚叫让你失去经济自由。 哎， 那接下来我们不是探讨周先生， 这不叫惩罚吧？你看，好多我觉得好多所谓的传统的中国家庭都是要求什么丈夫上交工资卡。 嗯 啊，好多那个，你看那个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啊，这个婚礼典礼的人都问啊， 以后钱归谁管？ 对对对对，好像弄一个，好像还挺开心，挺爱对方的一个表现。 是的， 哎， 真的钱都归对方管了，你就会发现你没有自由了， 因为经济就是这个叫什么，经济权力决定了政治权力嘛。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家庭暴力？ 啊，我们家庭暴力里头这个算吗？这 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控制， 是一种 经济上的控制， 经济上控制， 对吧？我出去跟谁吃个饭还要跟你汇报半天，这难道不是一种控制吗？ 报预算啊，得审批啊， 我不花钱我都不能跟人吃个饭了，人请不行啊。 那你请这里头没提吧？ 嗯， 人请客应该是可以的。 对，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周先生现在是获得了自由了，对吧？ 嗯， 但我想他的这种内心的创伤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疗愈，怎么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也就是说，我的钱可以交给一方来理财来规划，这个没有问题，对吧？从这个经济的角度来说也许更划算，但是不能说我上交容易想要支取难，怎么才能做到这一步？来，下面请吴科来规划规划。 你别给他不就完了吗？ 别给他？ 对，你工资卡别给他呀。 行，那咱们来一个攻防这个演绎好不好？ 好 啊这个你攻我防是吧？ 行 啊，来，你不给我是吧？ 你不给啊， 看看劳动合同 啊， 劳动合同拿出来。 劳动合同？ 你一月挣多少钱？劳动合同没写啊？ 在单位人力那儿呢。 你把那个银行账单流水给我打出来。 我为什么要给你？ 那你别回来了。 那我房本是我的呀。 你看你这嘴硬了啊。 啊， 这个你看，如果一开始周先生嘴硬的话 啊， 对不对？ 他自我， 他老婆就不会得逞。 不，他其实是要他自我放弃了，他 放弃了嘛？他觉得哎呀，算了吧，那个不给就不给吧，是吧？那个给一点就给一点吧， 哎， 是吧？就一开始你就放弃自己的权利，那对方肯定肆无忌惮的压迫你啊。 就是这个是这叫什么？所有的你认为别人欺负你， 嗯， 其实都是你同意了的， 你放弃抵抗了吗？ 因为你放弃抵抗了。 嗯，当然可能有的时候呢他是一时不知所措，对吧？后面琢磨过来了也可以，就是说你不一定要马上去反抗，说老婆不给你钱，好，结果俩开始干一架，干一架，这没必要，对吧？不给就不给，以和为贵，但是呢日后再想办法把这事儿给解了啊。 那成本更高。 那成本更高。 成本最低的方法是当时干一仗。 这个吴科的方法是这么短平快是吧？ 不是短平快的问题。 简单直接暴力。 而是说他有一个，就是我们一个比较简单的思路，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 嗯。 如果你不反抗的话，我们还是那个利己主义那个思路的问题，就是当有一方别管是夫妻关系还是任何关系， 嗯， 他会尝试探你的底线。 嗯， 你只要让了一步，他一定会跟上一步。 所以 你要不想 得寸进尺， 你要想把他推回去， 嗯， 你的成本肯定是比你当时不后退成本要高的。 嗯， 所以当时干一架， 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你是从这个怎么解决这问题的角度，当然我还考虑到了夫妻关系的这种角度。 那就不要夫妻关系了， 当时是吧，争吵了 啊， 吵一架，那么最后呢，可能其他的烂芝麻陈谷子的事儿都搬出来了啊，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还有你妈怎么对我呀，是吧，当年你怎么承诺我的呀，是吧，哎呀你这个跟你原来那老相好是还有联系，好，最后就扯不清了。这家务事吧，这个理不乱扯还乱。 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就是这个现在是离婚诉讼的话啊，对，有三个月到六个月。 你非要把那个大家往绝路上推吗？一定要到离婚诉讼那个阶段吗？ 不是，是这样啊，这里头有个问题是，你是否关注自己的权利？更胜于你的夫妻关系的存续，你实际上是这个问题。但是你比如说刚才这个案例里边啊，这个案例里边他老婆其实是把他这个我们这位老同志的权利其实认定的非常低，他认定的非常低，已经低过了就是低过了一定的就所谓基本人权了 啊， 所以基本人权了。那这里头时候其实这老先生就要考虑，就要认真的考虑一件事儿，你是不是需要这样一个 婚姻 对、 哦、所以呢这还不像什么吃完饭不收拾那种可以接受， 对不像是那种 啊，那种所以 它是一个人的一个基本权利的问题， 对人权的践踏的情况下， 对 你们这婚姻存在还有没有基础，是不是 对，是不是还有基础的问题、 所以这个吴克的意思说那就得早说，是吧， 对， 趁早早散，是这意思， 哎，对 要不然这几十年你像他女儿如出一辙跟妈妈，是吧， 那所以他这闺女现在属于白养的状态，因为他的闺女已经很难再尊重他的父亲了。 好，如果大家在一开始就有这种迹象即将丧失经济自由的话，而且是绝大部分的经济自由的话，同时又让你感到心里特别的难受，第一时间站出来，是吧，第一时间站出来， 就你不满意你要先说， 哎呀， 你不能让别人去掌握控制你的权利。 当然呢，你看中国有很多的家庭也都是说这个女的管账，就原来 啊 女的管账，现在少一点了， AA 的更多，或者各过各的那种 啊 更多一点。那你看也没有那么多的家庭最后不和呀，闹矛盾哈、啊。 不是， 那就是 这 有一个限度的。 你这数据是哪来的？你这没有那么多家庭不和，这个数据是哪来的？ 就是从离婚的角度来看 啊，就是最新的民政局的数据，你知道？ 就是离婚率是逐年才上升的嘛？ 啊，对，但是它确实在上升。 在原来那个阶段，并没有说那么多人离婚。换句话说，在原来很多人也都是让老婆管钱的话，也并不是构成离婚。就是你管钱可以，管的限度是吧？你别太过。就是 它其实有一个，就是因为你涉及到一个婚姻问题，它有一个文化环境的问题。你前十几年的话，作为离婚来说，你的社会声望背负的就是成本太高。但是现在的话，一个我们越来越觉得就是离婚这事儿还挺正常的，因为越来越多嘛。所以这个离婚率就会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其实从我们这边看到的情况来说，就更多的人是关注自己个人权利。 好，周先生的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了，他应该 周先生岁数应该不小， 赢得了新生了，退休之后赢得了新生了， 那就不错，挺好， 挺好啊。 但是可能他赢得了新生之后，马上要倒霉的就是他媳妇儿，因为他媳妇儿失去了家里的这种经济控制权了之后，他们的夫妻关系如何存续，就是他媳妇儿需要考虑的。 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个案比这更加过，就是那两口子比这年轻。比这年轻之后呢，这个女方啊，就是也不给男方花钱，然后呢，她说这钱要给孩子上学用，报培训班用，但是呢，姐拿这钱呢自己用来美容，花了十来万最后他俩离婚最后法院呢把那个用来美容的钱判给男方了，就判了一部分给男方 判了一部分给男方， 对，你这属于你这个不是共同这个开销是吧，是你个人开销， 个人开销 你就判给男方，你这一控制男方的经济权，男方啥也没有，那这样，所以其实这样的案例啊， 这相当于贪污公款的意思，有点 这样的案例，其实别说什么时代啊，什么时代都有 啊，对， 什么时代都有，只不过呢，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案例啊，那男方是迈出了分手的这一步了， 哎， 周先生呢，目前可能还处在这个隐忍的阶段，只不过呢，他也迈出了讨回经济自由的第一步 啊，维权， 维权意识在增长，这是。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评说职场热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再来看看老沈的故事啊。老沈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专业，之前呢在广州打拼多年，已经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了。可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啊，他开始反思，他想的是在 CBD 这样的大都市繁华的地带，真的比在农村的同学成功吗？喝的水没他好，见的太阳比他少。于是在7年前，2011年，他选择了下乡养鸡。虽然项目至今没有盈利，但他已经成为朋友圈里信赖的农村二舅。他说啊，养鸡是一种修行。哎，这一修就修了7年呢。那话题来了，修行要交学费吗？他没挣钱呢。 修行肯定得交学费呀，你现在去哪个庙里呢，你不给交魂费呀？ 我没去过，我不知道啊。 你去修行，你这里边场地费跟活儿费你得交吧。 但是说到养鸡这事儿，还真不是他啊。 啊， 但是他养的比较早。那上个月我们刚刚探讨过一个案例，嗯，有一位也是这个年轻人，工作了几年，在外企也干过，国企也干过啊， 嗯， 最后呢自己回乡养鸡去了，因为他觉得那个状态很好。结果呢，干了2年，什么钱没挣，又回去工作去了， 嗯， 他这儿呢养了7年。也没挣钱，那这钱哪来呀？ 但他人家肯定有其他的这种经济来源呗， 就吃老本呗。 那也不一定呢，说不定人家投资了什么什么，有投资回报啊， 嗯， 是吧？或者说收入房租啊什么的， 嗯， 也有可能。 好，那你怎么来看这种养鸡的修行？ 就我能说我爸就这样吗？ 啊，你爸也养鸡 啊？对，然后现在家里有，当然不是什么养鸡场啊，就有10几只鸡，每天就生个，哎，好些个鸡蛋都吃不了都。 那这个收入哪来？不能靠卖鸡蛋挣钱呀，啊？ 那你养10几只鸡，你还没有什么成本啊？就是我们家吃了剩饭，就剁吧给鸡吃了。 不是，我说你的收入来源还有别的吗？你爸 有啊，主要靠投资和房租嘛。 啊， 可他就靠这个啊。你靠退休金什么的， 嗯， 就是终归是有一个。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养什么都可以，是吧？ 它就是个兴趣爱好。 对，你养狮子老虎都可以，只要不违法。 啊，对，没错， 对不对？ 这东西就是个兴趣爱好。 但如果说，但如果说你在没有实现你一定经济基础的条件下 啊， 你在做这种修行， 这不叫修行了，这叫创业。那就不属于叫修行了。 那很简单，这种创业没有成功。 啊，对， 对， 没有成功。 嗯， 这个得向我们专门的这个农村的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取经。 嗯， 那也有专门靠养鸡挣钱的呀。 嗯， 对吧？您向他们取经呗。 啊， 那肯定那鸡肯定不是散养的，那肯定也是那种就厂子里的那种工业化生产。 像这种情况还真不少。也有位程序员，他一年啊也挣几十万呢。 嗯，嗯， 刚毕业就能年薪30-40万， 那很厉害了。 几年还能翻一番 啊！ 复旦的一个程序员，也是去一个什么地方去修行去了 他不是养鸡了啊，他是其他的修行，做一点农活啊，啊，看看书啊，这种修行也没有太多的收入，支出也没有太多。哎，就是现在这种现象啊，有那么一些零星的这种。个案出现啊，不能说成为趋势或者是蔓延，但是也能反映出一些人的心态是什么的心态呢？就是厌倦了都市生活，向往农村田园的这种恬静的生活。 这个案真不少，就我所知，反正北京市周边很多的，就是这个城乡结合的地方，由这种租给城里人做周末度假的这种地方。 嗯， 就是大家去自个儿去干农活去，种点地什么的，有的还花钱啊。就是我平时不在这儿，我花点钱替人，找人替我种。 那么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一定要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自由，才 对 吗？ 那肯定啊。你选择任何的不挣钱的生活方式，你的前提都是经济上的安全，最起码。 换句话说 啊， 可不可以再放低一下自己的经济水平？ 啊，生活物质水平。 他们这种生活方式，一个月2000多块钱的开支， 嗯， 特别低。 好。那如果对于他来说他已经是一个企业家的话，这种生活方式能过好多年， 能过很多很多年。咱就不说别的，就北京咱就是、别说五环吧，就咱四环里你有套房，你现在租出去就二居室、 嗯、 租个4-5千块钱没问题吧。 嗯， 你过上这样的生活，一个月开支2000块钱，你可以一直过下去。 嗯 啊，他不需要什么其他的经济收入， 所以呢他就是放低了自己的物质欲望。 还不见得放低了，因为从他的饮食结构上讲，他吃的其实特别高级。啊、 就是说，农村的水好，什么阳光也比较好。 没错没错，你有机鸡蛋啊，这边没多少钱啊，咱们超市里头。 就是、我所谓的那种物质的是、啊，就是都市里面的这种啊，这出门要 就是 坐车、啊， 纸醉金迷的那种喧嚣， 啊、要买名牌啊、 哎， 对吧？ 对对对对， 要进口啊，就这种他放弃了。 啊，那他们不需要，他们天天买衣裳就委托市场。 哎，从这角度来说，这种生活也挺不错的啊。 他其实回归的最本质的衣食住行， 嗯， 然后他吃的绝对好， 嗯， 吃的绝对好。 但我还是想提醒，要考虑到防风险的能力，对不对？要考虑到防风险的能力，因为这个生病啊，不因为你是在农村还是城市， 我们有医疗保险。 对，那你生一次病就知道，嗯，够不够了。包括你的家人是不是需要你的帮助，但他有孩子了吗？不是， 所以他这个属于，这叫是一种兴趣，这不、 嗯、 你不能叫说职业，对吧？你不能。所以很多人现在说，我见到一些人就是周一到周五他城里该上班上班， 嗯， 该挣钱挣钱， 嗯， 周末的时候他只不过选择到农村，他买了个小院，他过这样的田园生活。 嗯，这样叫什么，调剂一下，结合一下，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这其实啊，这种生活方式要我说，本质上跟你下了班回家打游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你只不过说选了一种兴趣方式而已。 对，这个每个人的经济情况不一样， 对，经济情况不一样， 对于这个业余生活的要求不一样，另外呢，养鸡的水平也不太一样 啊，是， 就决定了大家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可度啊不一样。 所以有人能养7年不挣钱也行，有人养2年就不行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评说职场热点，朋友们，明天再见。接下来是北广购物。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的学名是树麻雀，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麻雀。我们应该是人类最常见的鸟类了，分布广，数量多。栖息地海拔高度300到2500米，在西藏地区甚至可达4500米。树麻雀的两翅与身体相比较相对短小，所以不能远飞，往往只能短距离间活动。飞行时速度每秒钟不超过8到10米，高度一般在10到20米，而且飞行不能持续到4分钟。 麻雀找食时很机警，如地上撒有粮食，总是先向四周巡视后觉得安全或见几只在吃食，